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同步的在网络上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啦。 是的，没错。哎呀，热死我了，怎么办？我现在好热呀。 突然之间说到热死你了。 没有，我现在真的很热，因为我们今天直播间太热了。 嗯，对。 我估计现在在外面的朋友们 就 非常想来我们直播间里面待一会儿哈。 对，应该是因为最近这两天北京这个天气一下子就凉起来了。 对，没错。但是我们今天呢要用我们的音乐来给大家燥热一下。 对，虽然说我们俩现在已经很热了，但是还是要再燥热一下，加一把火 热一下吧。对，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榜单呢，其实还是老规矩，因为现在来到了10月份嘛，还是照例给大家顺一顺这个9月份有谁发布了新歌哈。 哎，对。 那在9月份呢有很多人发明了新歌，发布了 新歌。 因为我很久都没来直播间了，你知道吗？还在那个假期的感 觉。不要在直播的时候说这种话，好吧？ 9月份的时候，很多人发布了这个新歌哈，比如说这个大陆这边呢有这个郭顶、夏洛、不明夏洛，还有像 大张伟、 欧阳靖。他们发布了自己的新歌，然后呢，大佐来说一下欧美方面。 哎，为什么今天突然把这个欧美留给了我？ 这样，因为我提前跟你说，让你看一下他们的名字怎么念。 让我看一下这些英文名怎么念， 来。 对，这个国外方面呢，这个 Hardwell 还有这个科什米尔强强联手的新单 Power 也是这个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还有这个蛇爷 DJ Snake 联手美国的男歌手 Lab。新单Different Way 啊，还有这个英国的歌手 Sam Smith Too Good at Goodbyes。哎，今天还是不错的。 对，因为提前做功课， 强行自己夸自己一波。 对，那当然除了上面这些歌手之外呢，我们还是准备了我们觉得上个月最好听的5首歌曲，然后送给大家。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看 一 下九月份有什么新歌呢？榜单呢？ 你的榜单哪去了？ 看到了，你来听一下。 本期九八二活力榜9月新歌榜第5名，杨丞琳《青春住了谁》。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 犹如血气方缠缠绵绵，织成绵 名 Alan Walker The Spectre。张信哲见坏就收。 什么我也没那么难过，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结果，放开手谁能勇敢不回头，都怪开始的美牵淡了现在的愁，无法否认美好的从前，那全是舍不得你的根源，无法忍受永远这句谎言，任由爱在手中忽明忽灭，我也只能对你说谢谢，不送请你慢走， Ready for it. I see how this is gonna go. Touch me and you'll never be alone. I island breeze and lights down low. No one has to know. No one has to know.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n my dreams, yeah. You should see the things we do, baby.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n my dreams.Are you ready for it? Are you ready for it? 梅梅最后一句 eat 为什么没有唱出来， 可能 突然间就没了， 被系统吃掉了吧，最后那个 eat、嗯、 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九月份的新歌榜， 嗯，一共有五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会给大家一首一首的来推荐一下啊。先来说咱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刚刚这个榜单里面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杨丞琳的青春住不了谁。 没错，一起来听一下。 望见这午睡翻身 雷，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杨丞琳的一首歌，叫做《青春住了谁》 啊。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青春住了谁》呢，是由金曲团队倾力打造的，吴青峰作词啊。这个孤单感慨缅怀，皆让青春盛开。就算生命曾经斑斓蹉跎，造就了我唱故我在。哎，你看这句话写的，我唱故我在。之前这个苏格拉底不是说我思故我在吗？因为我思考才能证明我在这儿。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杨丞琳在这儿唱歌，也就证明他在这儿了。 没错，那刚刚我们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我们的快乐的雨涵啊，乐活派雨涵，我还记得他最开始那个名字哈，乐活派雨涵跟我们打招呼啦，说烤灯下的仙女思农和帅哥大作大白爱你们，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论论说这个 Fall in Love 组合。你知道 Fall in Love 组合吗？那个时候你出生了吗？ 这是个什么梗？ 就是杨丞琳很早之前她出道是在那个 Fall in Love 组合，樱花草这首歌你听过吗？ 听过。 啊，你听过你不知道这个组合吗？ 我估计是已经忘掉了这个组合，或者是就是我刚刚还在就是说到杨丞琳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在想她之前演过什么电视剧，然后我现在发现都想不起来了。只是记得他演过好多电视剧，但是我想不起来他都叫什么名字。 就反正就是那种台湾的那种傻白甜的电视剧嘛，然后傻傻呆呆萌萌的那种感觉， 偶像剧类型的， 对对对对对， 属于最早的那种青春偶像剧的启蒙，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那个有一个叫什么《唐门》，那个是哪个电视剧？《 唐门》 记得吗？什么《唐门》？ 《唐门》 就是。就是杨丞琳在里面好像她的那个发音不是很好，然后就唐门就每次这么说话那个。好了， 没有， 我们说下一首歌吧。我咳嗽 怎么了这是。 主要是我们两个好久没有来上直播了哈，原谅一下。 原谅一下。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哈，杨丞琳好像最近确实是比她当初那个傻白甜的形象要成熟了， 成熟了不少。 没错，而且在2016年的时候呢，杨丞琳也是交出了一张相当亮眼的成绩单，就是那首《年轮说》，之前还入围了这个金曲奖。然后不只是这个歌曲，她在这个影视剧方面也是大获好评，推出的音乐也让人见证了她。对于这个音乐的品味和他的风格也在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那今年呢，杨丞琳推出了他的最新单曲《青春住了谁》，更是跟自己的过去说一声感谢，而且也让大家看到了杨丞琳真的是在成长，从以前的那个小甜心变成了现在大家怎么说呢，觉得有点知性的那种女神吧， 已经变成知性美了。 对对对，没错， 对，这也是一个女人的成长过程经历吧。 是的， 对，这是刚刚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杨丞琳的《青春住了谁》。接下来为您推荐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谭维维的《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 一起来听一下。 再从容看一遍宛若雨水，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遥遥相对，满天清辉，再从容看一遍宛若雨水，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恨都在心扉，行走在茫茫光的中间，我不能久留于伤感，待天空云出寂寥，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一首来自谭维维的《行走在茫茫的月光中间》。 嗯，对，这首歌曲呢， 嗓子呀、啊，我的 天哪，今天这个嗓子简直是厉害到爆炸啊！这个 厉害。 对，接着来说这首歌啊，《行走在茫茫的月光中间》这首歌曲呢，是最近特别火的一部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的片尾曲啊。 没错。 这个电视剧，我相信各位亲爱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最近肯定一直在看，因为我朋友就是我的。我放假的时候陪我妈妈看了两集， 好看吗？好看吗？因为我一直很想追这个电视剧， 我觉得还不错，就 是沉迷于工作没有时间。 啊，what WHAT 感叹号？ 真的，因为最近工作不是最近这个十一的，大家都要结婚呀，然后要随份子呀，还有生孩子的呀，事情太忙了。 如果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最近没有结婚的随份子的话，我想攒钱给自己买条秋裤，这天实在是太冷了。 就是这个意思。好吧，因为确实最近是一直想追这部电视剧，但是还没有看。但是听了他的很多的歌， 确实不错。 我觉得他的歌都非常好听，而且这首歌呢是由这个陈涛作词，韩红姐姐来做的 曲。 其实我们刚刚也可以听到有这个韩红的风格在里面哈。 对对对，就是那种欲扬先抑，欲抑先扬，一下就起了那种大范儿，对吧？ 对，没错，而且还是这个谭维维，因为我一直觉得谭维维她唱歌非常有那种国际范儿，你觉得吗？就是哪怕唱这种可能偏中国风一点，然后比较抒情的那种， 就也 能 唱出那种特别大气的感觉。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听这个谭维维跟韩磊唱的这个不忘初心，最近这首歌曲真的把我洗脑了， 所以 再加上那片子 做一期吗？ 对，再加上整个的这个宣传片拍的也是非常不错啊。咱们接着来说这首歌曲啊，这个《那年花开月正圆》呢，刚刚我们也说了，这部电视剧最近非常的火，是由这个丁黑执导、孙俪、陈晓领衔主演的年代剧啊。这个大家呢，我们在这儿不仅仅给大家推荐它的这个片尾曲，在这儿也给大家安利一下，这个电视剧确实拍的不错。 确实好看，因为我觉得其实孙俪她去拍的电视剧好像都很好。 对，而且这部剧孙俪娘娘她用的是自己的原声配音。 对，我现在觉得就是孙俪好像已经自己就成了一个 IP， 就是只要孙俪演的电视剧，大家就一定会认为这一定是一部好的电视剧，所以一定会去看。 对，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追一下。今天回家我就要准备看这部电视剧。 可以。 而且 今天回家工作不忙是吧？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这个剧的这个音乐制作人，他其实是在这个剧的

然之间的安静啊，真可怕。 能不能再放一遍啊？ 啊，我觉得可以、啊。 刚才大佐把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反送音箱开到最大声。 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 超大声，没有，真的没有在开玩笑，我的耳朵已经要炸了。刚才。 哎，你看，既然是这个 Alan Walker 的这个一首，应该说是非常经典的吧。 混音的，对，加入了人声。他之前那个 Spectre 是没有加人声版的， 纯电音的版就已经很好听了，再加入了人声就会有另外一种更纯电音的感觉， 反正 就 很适合抖腿。 对， 抖。怎么了？刚才雨涵说我今天很可爱。 真的吗？那个雨涵确实挺可爱的。接着来说这首歌，我今天不想评价你。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 Alan Walker 的 The Spectre。上榜理由呢，作为最近几年快速崛起的 EDM 的新星呢， Alan Walker 正式发行过的单曲虽然不多，但是在全球流媒体平台上绝对占有的这个主导地位，也是成为 EDM 歌迷们耳熟能详的艺人啊。这首新的单曲呢，The Spectre 除了宣告着这个 Alan 的回归之外呢，也是想有一首要献给歌迷们的作品。 对，没错，因为这个 The Spectre 好像是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很多人在他在一场挪威的音乐节上面有听到这版人声版的，但是一直没有给他混出来。 对， 然后今年9月份的时候终于把这首 Spectre 的全新混音版 The Spectre 送给了大家，送给了歌迷，很多歌迷也是表示非常期待了很久。 对，而且这首 The Spectre 呢，这个全新的混音版跟之前这个流行到大街小巷的，你包括这个喊麦也好啊啊，这个 rap 也好啊，各种音乐形式都好，这个用过的这个 fader 啊， 对， 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处。Fader 突然觉得自己读错了。Fader 你为什么要给他加个一啊？那个叫什么来着？所有人吗？忘了。 所有人的意思吗？ 对，反正 Alan Walker 他其实现在好像才19岁，但是他这个 Fade 应该是在18岁的时候， 15年 混出来的这首作品，然后混出来以后就到了这个各大榜单的榜首，然后还好像还霸占了英国的一个榜单的榜首，连续6周，可以说是在他这个年纪的这个电音制作人里面算是相当厉害的了。 对，基本上我在我的印象里吧，这个 Fade 这首歌，应该是从当时15年、从他出世开始，一直到现在 还在火 各大夜店的主要的旋律之一。 姐姐，我都不去夜店好久了，我还知道他很火，何况大佐这种夜店咖呢，对不对？ 没有，开玩笑的嘛。刚刚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Alan Walker 的 The Spectre，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应用市场搜索一下，非常好听。 是的，没错。那如果说上一首呢是大佐的这个夜店咖的风格，那下一首呢可能就是我们这种老阿姨心中的男神的一首新歌了。一起来听一下来自张信哲的这首《见坏就收》。 一起来听。 人没有缘分就别再拉拖，见坏就收。没什么，沉默不代表什么，也不是第一次就期待过谁，又能把谁挽留？都怪人太寂寞，玩疯了深陷其中不想走。我也只能对你说谢谢，不送请你慢走。苦恼追究谁对谁错， 男神的歌就是好听，对不对？ 而且还是不老男神的歌，一直哎唱到现在，可以说他的音色跟他的长相一点都没变啊。 嗯，哎，你刚才不是还说他变了吗？你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快？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他的这个长相就是比之前就是他年轻的时候， 就他没有变老， 对对对对对对， 他是变得 更 成 熟了， 更帅，更有男人味了。 对对对对 对，而且我发现他的这个，因为他。张信哲一直都是情歌王子嘛， 嗯， 他不管是以前的这个什么过火呀什么之类的这些歌也好，还是说现在他今天新发布的这首见坏就收也好，他的这个音色虽然没有变，但是感觉好像 他唱歌那个味道还在， 坚定了一点，就是比以前的那个音色好像更 man 了一点。 对对 对， 对 还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来自张信哲情歌王子的见坏就收。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全新单曲见坏就收涌出一个念头，爱情有没有可能如此纯粹，爱在当下见坏就收 见坏就收嘛。 对，其实我觉得他可能要表达意思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一定非得是没有感情的时候才分手，就是要保持着那份热恋的那种感觉，当两个人出现一点小误会小矛盾的时候，哎，这个爱情就此为止，然后只留下那种美好的回忆。我觉得可能是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情感，而且这首歌也是张信哲继顺风车和悲伤的嗜好两首歌之后再度与彭学斌的合作，词曲和演唱都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也是两位音乐人共同激荡出的火花。 你是要跟你的男神激荡出火花的吗？是吗？ 我们的张信哲。 What？ 既然今天嘴这么瓢，索性就让他瓢下去好了。 索性就破罐破摔了是吗？大家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张信哲的《见坏就收》。 没错。 接下来为您推荐今天的倒数第二首歌曲。 应该算是倒数第二首，可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留一个 小彩 蛋，就是没有在我们的榜单之中的一首歌曲。 对，现在倒数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霉霉的 Taylor Swift 的，不对，霉霉的 Taylor Swift 的这个不对啊，来自于霉霉的 Ready for It。 对，一起来听一下。 for it. I was a robber. First time that he saw me, stealing hearts and running off and never saying sorry. But if I'm a thief, then he can join the heist and we'll move to an island. And he can be my jailer, working through this tailor. Every lover known in comparison is a failure. I forget their names now. I'm so very tame now. Never be the same now. For it. Boyd 来自于 Taylor Swift， 因为我好热。我们刚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现在是32度，大家来感受一下。 现在北京这个外面的气温，我估计啊，你让我看一眼， 10度吧，也就 现在应该是。 手机这么慢，干什么？要干什么？ 16度， 15度，但是我们的 现在北京外面的室温是15度。 问题我们两个今天还在按照北京外面的室温穿衣服。 对， 哎， 但是大家也是要多穿衣服啊，省那个感冒嘛。 对，那来自霉霉的新歌 Ready for It。这首歌呢，在发行两个半小时就登顶了，这个美国的 iTunes 的10榜，而且成功的将霉霉上个月发布的这首 单曲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挤 到 了第二名。对，而且也有网友评论说，鱼贝贝被挤，把咪咪兔挤下了 iTunes 的登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懂。 鱼贝贝就是这个 Ready for It 这首歌，就是鱼贝贝的意思。 啊。Ready for it， 就是 对 ，Ready for it， 你准备好吗？ 准备好了 吗？对，然后这个 Look what you make me do， 就是 Made me do 嘛，就是 Made me do， 咪咪兔，咪咪兔的感觉，对，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真是一场好戏， 哈哈哈哈哈哈。网友戏精附体了，这是 对，确实是霉霉这两首单曲都是以非常惊人的这个速度占领了各大榜单的这个榜首哈。那今天在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刚刚也跟大家说了， 有一 个 小彩蛋啊， 直播间这么炎热，然后外面这么寒冷的情况下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彩蛋。 对，这也 是 一种混搭的方式。 对，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9月份出的新歌嘛，那除了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几首歌呢，还有一个人也出了一首新歌，而且很多人在这个一些可能音乐 APP 上面关注了这个歌手以后呢，他们会收到一条提示说，您关注的 Michael Jackson 发布 了 一首单曲。当时好多人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 感觉自己穿越了，是吗？ 对，瞬间泪目的感觉，就感觉啊，我是真实存在的吗？发生了什么？但其实这个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公司重新将他的5首歌曲混音出来的一部作品，叫做这个 Blood on the Dance Floor 和这个 Dangerous 两首歌，当然里面还有其他的3首歌 融入 在里面。对， 也算是对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一个致敬吧，因为好像他的公司会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布一个这个重新混音版的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歌。 对对对，而且现在 Michael 在网络上的这个热度好像慢慢的又被炒起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最近这几天在刷微博的时候总是会发现 Michael 之前的一些访谈啊，或者是他之前的演唱会，而且 因为这首歌， 而且也有可能跟这首歌有关，而且就是他之前那个超级碗那次的演唱会，虽然说每年都会被大家重新翻出来一次，对，都会被提起，但是今年已经被提起了至少有四五回了。 对，其实就像很多的这个网友评论说的哈，就可能有一些孩子，包括现在的这个零零后，他们可能甚至说是没有接触到 Michael Jackson 他在世的那个阶段，但是他们出生了之后也是被 Michael Jackson 深深的打动，而且成为了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死忠粉。 嗯， 零零后甚至包括一零后， 对，应该有很多的刚刚就是现在应该在上学的小朋友们， 对 啊，这个可能有很多不大知道 Michael Jackson 的，但是肯定都知道这个太空步。 没错，所以说好音乐就是好音乐，不管到什么时候它永远都是最牛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就把这首 Michael Jackson 的五首单曲重新混音的一部作品送给大家。那下一首怎么又是 下一首 下一个节目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再见， 拜 拜。 宿命，只好赎罪，只剩下高的小弟弟的苦恼，却没伸手天伸手就是幻想画面一场磨练，我想把只有梦想越磨越小小的不见，我许过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